处闪烁，想找个完美的借口，不是不懂你的企图，你期望爱情草草结束。

我最真的，深埋藏在心中，深知秋来，你知道你爱他，你爱他，你爱他，风雨中会过去，你和他也曾伤心怀疑，却从未放弃，也许你曾哭泣，故事越美丽越悲喜，越叫你爱他，他正在期待你真挚的爱，现在到永远不会更改，他正在期待幸福的到来，人世间沧海都 想生活，这里是三 C 潮流生活馆， 即插即用的密码重置钥匙。上网时如果密码错误，还能通过忘记密码把它给找回来，可如果不记得自己电脑的登录密码了怎么办？一边用手机上网搜解密教程吗？即使搜到也不一定能看得懂，费时又费力，不如来看看今天三 C 潮流生活馆的推荐吧。 Password Reset Key， 这是一把密码重置钥匙，和咱家里的防盗门钥匙差不多大小，平常可以直接扣在钥匙扣里随身携带。它的钥匙口被设计成了一个 USB 接头，当你忘记电脑登录密码时，就可以把它插入 USB 接口，然后启动电脑时就会直接进入一个专门的管理员模式，查看所有用户账户，并且重新设置任何密码，效果就像拿钥匙开门一样简单。此外，受病毒感染的系统可能会自动修改系统访问权限，这把钥匙还可以帮你重新进入杀毒软件，扫描清理病毒。 有态度，爱生活，我们都爱三 C 潮流生活馆。 Oh, yeah.

You're listening to the Metropolitan. 却无法离开这个满是诱惑

生死不离。 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